回到快捷酒店，越想越气，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决定了。壮士断臂般的净身出户是不是太冲动了？为什么不花点时间斡旋？为什么要把自己弄得这么狼狈？但理智告诉他，生活还得继续。老爸和海丽婚前是有一笔存款的，数额不多，是由海丽管着的。按照协议，这个钱现在跟他老爸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这么说吧，老爸手里的现金只有这个月的工资，七七八八加起来扣了税能到手的20000不到。他把钱全都取了出来，住酒店太费钱了，抓紧把房子落实了才是正经事。要是再找不到房子，他就打算搬到陆泽西家过渡一段时间了。房子的地段确实很好，市中心离 CC 科技也近，步行只要20分钟。因为中介临时有事，老八只好自己上门了。 开门的是个女孩，细高个儿，看到老八连忙把脸上的面膜撕了下来，露出了一张还算清秀的脸。这个女孩看着不过25、26岁的样子。 老八一愣。 合租？ 嗯。老八点了点头。 进来啊。 不是你住这儿啊？ 对呀、啊、合租信息就是我发的。有问题啊？ 你是不是弄错了？我是男的呀。 你是男的呀？你是男的没错呀，我看得出来。 老爸小心翼翼地走进了屋，是个两居室，倒还干净，一应用品也齐全，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挺乱的，尤其是客厅沙发上、椅子上，甚至是餐桌上，全都堆满了衣服。沙发边上还摆了个穿衣镜，镜子里映出了老爸看起来特别沧桑的脸。老爸有些为难了。那什么，那个姑娘，要不我再考虑考虑。 为什么呀？ 男女合租这不太方便吧？关于我的性别，可能中介没跟你说清楚吧。 你不是急着找房子吗？我呢，也急着把房子租出去。那间房子本来是我闺蜜租的，谁想到她嫁出去了，房子就空下来了。我不想搬，搬家太麻烦了，可是一个月5000的房租我又掏不起。喂，你在听我说话吗？ 嗯，我在听。 身份证。 什么？ 把身份证掏出来我看看。 老八只好把身份证掏了出来。 女孩接过身份证大笑，八有根。你这名字也太逗了吧。 老爸更加的尴尬了。 哎，你是干嘛的呀？ 我在 CC 科技。 啊？什么科技？ 哦，开发游戏的。 嗨，你直接说你是写程序的不就完了吗？程序员呢？哼，其实我懂，我叫童安安，听说过这个名字吧？ 老爸摇了摇头。 你平时玩微博吗？我就是那个搭配达人童安安。网红，哎，网红，你总知道吧？ 老爸点头。 除了微博，我还开了个淘宝店。把手机拿出来啊。 干嘛？ 关注我的微博呀，收藏我的店铺，还有，咱俩加个微信。房租呢，每个月2500，一年是30000。说好给你打9折，那就是27000。你直接微信转账给我呗。 老爸一脸的懵懂，我没说要租啊。 童安安走到门边，把门一反锁。呀，搞半天，你在逗我玩呢？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再说我钱也不够啊。 你有多少钱呢？ 不到20000，而且是现金。 中介不是都和你说好了吗？钱都不够，就想租我这房子啊？ 我是想着能不能先交半年，这不原来打算先过来跟你商量一下吗？那你看啊，我这儿呢也没钱，你呢又急着租出去，看来这事成不了了。那什么，要不我先走了啊。 童安安整个人挡在门边。行行，有多少是多少吧，其他的你先欠着，下个月补齐，拿来吧。 啊？ 钱，现金，我还等着还信用卡呢。 民航还是决定回家看看，反正订的是下午的机票，就回家吃顿午饭，就算爸妈唠叨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就行了。他回家敲了半天的门，家里没有人，家里的钥匙放在北京的出租房里，根本就没带过来。他正纳闷呢，对面的邻居过来了，问了半天，邻居才扭扭捏捏地告诉他，他爸病了，在医院，他妈也跟着去照顾了，家里好一阵子没人了。什么病啊？他问。邻居不说话了，憋了半天只说，有时间的话，你还是到医院瞧瞧你爸爸吧。 明远和刘素芝根本没想到儿子会回家。当明航出现在病房里的时候，两口子都惊着了，禁不住明航盘问，刘素芝把儿子叫到病房外，他告诉儿子，明远得了淋巴癌，晚期。 那一刻，明航的脑子是空白的，他惊愕的不只是爸爸的病，更惊愕于身为独子，竟没第一时间知道消息。 嗨，我是要告诉你的，可是你爸不让。他说这事儿你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。 明航有些哽咽，走，现在就回家，咱们收拾东西，你们俩跟我到北京去，北京的医疗条件比某城好，也许能够。 你爸不会去的，不会的，他连化疗都不想做了，我正劝着呢。 明远颤颤巍巍地走了出来。你们俩说的话我都听着了，明航啊，我不去做化疗，也不去北京。要是公司没事你就待几天，陪陪我。要忙呢，你现在就走。 爸，明航看着明远，我不走。 我这病啊，你帮不上忙。实话跟你说吧，看病我不缺钱，也不会动那笔留给你结婚的钱啊，我都想好了。横竖拖到你成家，我的心愿呢也就了了。这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，我就这么走了。到了下边，没法跟你爷爷交代呀。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？ 回北京，抓紧时间，交个女朋友啊，带回来让我见见。明航都快崩溃了，他看看爸爸，又看看妈妈。 刘素芝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，唉，听你爸的。 我不走。你不是小孩子了，这男人呢应该以事业为重啊。明远一手撑着墙，有些体力不支了。明航扶住了明远，走进了病房，按着他坐下。 爸，我请几天假陪陪你， 剩下的事啊，咱慢慢的商量。可是这该化疗还得化疗，要是你愿意的话，这病啊，咱们还是得到北京去看。明航嘟囔着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 刘素芝说道：“航航，其实你爸特别希望你能够留在身边，你爸只是不说。” 我没那么想，这孩子大了，就该往外走。 行了吧。前几天你可不是那么说的，你说要是航航能在某城上班，能成个家，这一家人每天都能见着，该多好。 明航不说话了，他看着爸爸那被吊针扎得青紫的手背，心里不是滋味。 对了，航航， 你爸生病的事是谁告诉你的？刘素芝看着儿子，没等明航答话，刘素芝又看向了明远。你平时总说儿子不懂事，可他一知道你病了，还不是立马赶回来了？ 明远的眼睛里亮着光，是泪水。明航鼻子一酸，哭起来了。 刚好是周日，方志远在家，周宁静呢，又正好回娘家了，几个男人便约在方志远家见面。陆泽熙正在给老八微信转账救他的急，方志远在打电话，听起来是业务上的事，情绪有点激动。毛俊心不在焉地刷着微博，有一搭没一搭地和陆泽熙说着话，调侃着老八。 陆泽熙给老八转完了钱，笑看着毛俊说，那个什么网红头安安，你找着他的微博了吗？毛俊把手机递给了陆泽熙，找着了，你看。陆泽熙眯起了眼睛，滑动着手机。哎呀，太瘦了太瘦了，我不喜欢。老爸说，行了行了啊。毛俊补刀说，哎，我说你可真够可以的啊，前脚刚离婚，后脚就跟网红同居了啊。老爸解释说，我没想跟他合租，他非要我。鲁泽熙打断了老爸的话，你啊，这典型的得了便宜还卖乖。 说话间传来了敲门声，方志远一开门就看到了红着眼睛的明航。明航一脸的严肃坐下来，看看大家不说话。 方志远不关切地说，怎么了？ 明航还是不说话。 陆泽熙又问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啊，你这没回北京，又把我们几个给叫出来，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。毛俊看着明航，怎么着，你爸爸又逼你去相亲了？老八说，明航啊，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，相亲这事儿你不能答应，我跟海丽就是相亲认识的。啊，结果呢？明航摇摇头，不是相亲，是我爸他病了。几个人面面相觑，明航深呼了一口气，接着说，淋巴癌晚期。陆泽熙问道，确诊了吗？明航点了点头。陆泽熙看了看另外几个人说，哎，哥几个，这可是救命救急的事儿啊，赶紧拿钱吧。老爸露出了为难的神色。明航接着说，我不是来跟你们借钱的，我想留下来。大家正愣神，明航继续说，你们几个门路比我广，保留意留意，我想回茂城找个工作。啊，陆泽熙拍了拍胸脯，行，回头啊，你把简历发给我们，工作的事儿没问题，交给我们了。方志远安慰明航，现在医学发达，癌症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，不信你问老陆，他是学医的呀。陆泽熙点了点头，是啊是啊，别犯愁了，事儿已经出了，你在这儿着急上火也没有用。你的想法没错，你爸爸现在病了，你是该留下来款款他的心嘛。毛俊笑着看着明航说，对，留下来，我们几个又能够经常在一块儿了。老八给明航倒了一杯柠檬水说，话都被他们几个说完了，不跟他们想的一样。几个人又沉默了下来，好半天鲁泽熙才找到了新的话题。哎，明航啊，让老爸给你讲讲那网红的事吧，他现在跟一网红同居了，这事特别好玩。 对对对，还有海丽，她给老妈的电脑洗了个澡，老妈那10个G的爱情动作片全都没了。毛军说着大笑起来，老爸看着大家说，干嘛光说我的事儿啊？方志远，他丈母娘马上要过来给他带孩子了，一出家庭狗血剧即将上演了。还有老陆，老陆被林子轩逼着去见他的父母，搞不好又要结婚了。至于毛俊，啊，你又不敢回家了吧？你妈跟你老婆又掐起来了吧？短暂的沉默，方志远先笑了起来，剩下几个也全都笑开了。毛俊笑着说，这就是操蛋的生活。陆泽熙说，哎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高二的那年暑假，咱们到水库游泳，差点没淹死。方志远说，记得呀。陆泽熙又笑了，早知道30几岁是这样的，还不如当时就淹死了呢。 卯城南北被卯江切成了两半，北为新城，南为老城。老城的市民广场上，穿着旗袍的王秀芬在练着模特步，年近60岁，身材还可圈可点的她，昂着下巴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她一眼就看到了神情有些憔悴的女儿，女儿披散着长卷发，黑色针织衫的下面是灰蓝牛仔裤，正朝他走过来。王秀芬似乎有些不高兴，哎，小静，你怎么来了？妈，我有事找你。王秀芬扭头和模特队的其他人打了个招呼，不情愿地拎上包，跟在女儿的身后。周宁静放慢了脚步，妈，你就不能先把你这高跟鞋给换了吗？你也不怕崴了脚啊？哎呀，你懂什么？说吧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没等周宁静开口，王秀芳似乎想起了什么。啊，学区房的事儿吧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妈没钱啊。妈，我就没打算问你要钱，你能不能讲点理啊？上大学以后，我问您要过一分钱吗？他们呢？啊，他们总得出钱吧？谁们呢？你那公公婆婆，方志远他爹妈。妈，您存心的是吧？您不知道他们的情况啊。不是我说你，什么人就什么命，干什么事儿都得量力而行。我看你们这套房子就挺好，住住就得了。哦，买套学区房，周子就能考上清华北大了。妈，有你这么当外婆的吗？孩子不在我身边，要是在我身边，我来带，我什么都不教他，只管放手让他玩。你知道这叫什么？哼，这叫解放孩子的天性。打你小时候就开始喊减负减负，怎么到了周子这一辈儿还变本加厉了呀？孩子还没开始上学呢，就先给他画个框。妈，这话可是你说的。哎，我说什么了？你说你要帮我带孩子。不是，我说了吗？你还说你要解放孩子的天性。妈，这样，我呢，过几天就把孩子接过来。哎，打住打住啊，我可不想操这个心。您不白帮我，我按月给您开工资。王秀芳止步，看向女儿周宁静。呵，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？你也好，我婆婆也好，你们俩谁都没有义务给我看孩子。你放心，

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凉，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说古论今。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夫妻， 夫妻， 至亲， 至亲， 至叔， 至叔。 幸福， 幸福， 上下求索， 上下求索， 探索亲密关系的边际， 求动爱与执念的深海。 好像在哪见过，你记得吗？ 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，请听长篇小说《航昏》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燕姬轩、艾宝良。 上个月绩效考核，运营部的成绩不错。运营部经理麦克在部门例会上对周宁静大为赞赏，说他功不可没，稳中求进，不出差错，这是周宁静现阶段的指导方针。他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当好谁的助理，以及受够了那个没有窗户的小办公室。他想要的是带落地窗户，能放下一套沙发，有小冰箱和饮水机，还可以根据喜欢的风格来装修的运营部经理的办公室。 刚刚开完部门例会，备受褒赏的周宁静被簇拥着从会议室里走出来。文员小沙轻声说，周助理，有位女士在会客室等你，说是和你约过的，是你的同学，姓安。周宁静一愣，安文预约，多久没听过这个词了？预约，周宁静自己都觉得好笑，他只是区区助理，见他还用什么预约呀？周宁静忽然又想起了什么，确实安文今天加过他的微信，寒暄过几句。安文问起周宁静在商城的工作，为了表示礼貌，他在微信里说，是啊，我不出差的话一般都在办公室，有时间来玩。没想到安文真的来了，而且还来得那么快。 周宁静和安文一直没有什么交情，说得直白点，两个人在上高中的时候还有点过节。周宁静的爸爸破产之后，安文没有少冷嘲热讽，而周宁静更看不上安文这个暴发户的女儿。况且和安文处得最好的是百成，后来各自在不同的城市上了大学，就更没有往来了。虽然此后都回到了某城，偶尔在一些同学的酒宴上碰面，但也是点点头就完了。 周宁静还是走进了会客室。哎，安文， 你怎么来了？ 安文站起来，一身黑衣黑裤，头发随意地拢在胸前，看起来很没精神。 安文带着笑说： 宁静，哎，快坐，喝点茶吧。 啊，他们给我泡了。 安文指了指面前的茶杯。 安文，抱歉啊，因为一些琐事，我没有能够参加子文的葬礼。 嗨，你现在是女强人了，大忙人嘛，我理解。再说了，你也不用跟我道歉。 我和他早就离婚了。 周宁静点点头，短暂的沉默。安文有些手足无措。 宁静，我直说了吧，我是来找你帮忙的。 周宁静感到诧异。 我能帮你什么忙啊？ 我要打官司，而且这官司必须赢。我听人说了，说你堂哥的律所就是卯城最靠谱的，你看你能不能帮我引荐一下啊？ 打官司？ 我要拿回闹闹的抚养权。 闹闹？ 闹闹是我和子文的孩子，离婚的时候我气晕了头，没要抚养权。现在子文没了，我不能让孩子跟着他后妈过呀，是吧？他后妈还年轻，早晚都是要再嫁的，有个后妈就够惨的了，再添个后爸，那不就完了吗？ 安文，你放心吧，我堂哥就是专门打离婚官司的，我等会儿就给他打电话。 真的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儿？ 其实就算我不打这通电话，你到了他们律所，我堂哥他们也会尽心尽力的。 哎呀，宁静，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你看，我们那么多年没有联系，我这一上来就麻烦你。 嗨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我也有孩子，你的心情我能理解。 安文露出了感激的神情。 哎，宁静，我必须请你吃个饭。 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真的不用。不行不行，上次咱们同学聚餐你都没来，这一回我做东，多叫几个人，把你们家方志远也一起叫上。 我不太喜欢到外面吃饭。 你还不知道吧，百城现在是餐厅老板娘了，餐厅就开在你这楼上啊。 咱呢就去他那儿吃梅子酒配香煎牛舌，那叫一个。 安文说着说着，忽然意识到自己多嘴了。 故意的吧？ 周宁静想，但是他还是笑着说： 好啊，得有十几年没有见百城了吧，我还真想见见他呢。 陆泽熙一进医院就被站在前台的默默拉住了，默默拽着他进了边上的一间办公室说： 陆总，要没别的事，您还是先走吧。 什么情况啊？今天又有人来检查？再说，工商局还是卫生局啊？ 都不是。 那到底是谁啊？ 朱小梅。 谁？ 妹，朱小梅，以前在前台当接待的，你的前女友。 陆泽熙露出了恍然大悟的表情。他呀，对了，就是打朱小梅这儿起，陆泽熙才下定了决心不吃窝边草的。要是不小心吃了窝边草，他也会把它发配到别的地方去，比如林子轩。怎么说呢，如果林子轩的粘人等级是9级，那么朱小梅就是18级。他问嬷嬷，他来干嘛呀？ 说是来坐下巴。 他的下巴不是早就坐过了吗？ 问题就在这儿啊，他说下巴出了问题要重新做，正闹着呢。 不可能啊，我们给他做的是自体脂肪填充啊，而且给他做手术的是金正男教授啊，金教授那可是我们花重金从韩国请过来的呀，当时过来是给一个富婆做鼻子的呀，妹的下巴还是我求着他给做的呢。 我看他这是存心找茬呢，表面上是和医院过不去，其实就是在和你较劲。 不至于吧？ 不信拉倒。 哎，有这么跟老板说话的吗？ 默默一扭腰走出了办公室。我这是为你好。 陆泽熙嘟囔着说，早晚你都会明白我这是为你好。这句话那才是对人最大的伤害呢。 朱小梅正在一个医生的办公室里，说话声音很大，恨不得惊动整个医院。看到陆泽熙来了，朱小梅站了起来，一脸愤怒。陆泽熙，你看看我这下巴，全被你给毁了。 我看看，我看看。陆泽熙很温和，甚至带着点卖乖和求饶。这不是挺好吗？ 什么挺好的？一点都不挺，一点都不好，软了塌了，变成双下巴了。 妹，当时我是怎么跟你说的？我说，假体填充后遗症多，自体脂肪会比较自然。你这个双下巴呀，确定是因为做了填充吗？啊，你最近有没有称过体重？是不是因为你胖了呀？ 朱小梅更生气了，不可能，我常年49公斤，一两都不会多的。 你冷静点啊，冷静点。这样吧，咱们先做个检查啊，要真是我们的问题，你这个下巴我们重新给你做好吧。 真的，我就想要锥子脸，那样上镜。 当然是真的了啊，不过妹啊，你这个脸型啊真不适合做尖下巴，那会让你的整体的线条看起来不柔和。你什么胡医生啊，胡医生你来看看。那个医生应声站起来。陆泽熙捏着朱小梅的下巴。妹，胡医生懂面相，让他给你好好的看看。陆泽熙飞了一个眼神给胡医生。胡医生做深思状。哎呀，陆总啊，你的眼神真毒，太毒了。 朱小梅问道，啊，怎么了？ 其实啊，下巴有肉呢是带财的呀。哎，这个我可是轻易不往外说啊。你看你。 怎么了？ 其实啊，下巴有肉呢是带财的呀。哎，这个我可是轻易不往外说啊。你看你这个下巴，因为是自体填充，显得特别的自然，不像那些个锥子脸啊，一个个都自带凶器，看起来啊就跟要人命似的，是吧？ 也是啊，做得太明显反而不自然了。 对嘛，所以嘛啊，你还是回去好好的考虑考虑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想做，还是那句话，我买单。 朱小梅拍掉陆泽熙捏着自己下巴的手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我再想想吧。 哎，这就对了嘛。啊，来来来，我们呢新上了一台电波拉皮的机器，特别管用，这就带你去试试好吧。 在哪儿呢？ 就在楼上啊，走吧。 朱小梅眉眼一动，自顾自地往前走着。 陆泽熙一转身，冲着胡医生做了个 OK 的手势。胡医生摇了摇头，笑了。送走了朱小梅，陆泽熙开始反省。他害怕的倒不是朱小梅再来找事，而是担心林子轩会成为第二个朱小梅。他不知道女人为什么都会变成这样。恋爱谈得好好的，突然就想要结婚了。婚姻是什么？ 他自认为很有发言权，因为他和潘瑜一年的婚姻生活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：婚姻什么也不是。那纸结婚证书承担不起同甘共苦，也确保不了相携一生，不然潘瑜也不会为了套房子就跟他离婚了。潘瑜，他一想起这个名字就浑身不舒服。差不多就是你若安好，我就是晴天霹雳的节奏。可再嫁后的潘瑜偏偏就是过得比一般人好，丈夫是富二代，大别墅住着，豪车开着，听说最近又怀了二胎，公公放话了，要还是男孩就给100万。别问鲁泽西是怎么知道的，保证不大，总有好事者拐弯抹角通报着潘瑜的一切。在鲁泽西的心里，那个陪着陆泽西摆地摊儿，一杯饮料都推来让去的潘瑜早就死了。手机响了，林子轩来电。陆泽西皱着眉按了静音，不行，必须跟他分手了。他这么想着，手指敲击着桌面，努力思索着一个不伤人也不伤己的方案。 方志远也在想方案，一个把孩子从父母身边接回来的方案。虽然和父母离得远，但父母和周宁静给的夹板气他可没少受。周宁静的彬彬有礼导致他每次回公婆家都会制造一些不必要的尴尬。于大敏，也就是方志远的妈，他是这么评价这个儿媳妇的：好是好，好到挑不出理儿，但就是让人亲近不起来。父母年纪大了，方志远的妹妹方青云又远嫁到了东北，孙女儿算是他们最大的慰藉。接到儿子电话的时候，于大敏正在和方舟子玩十字卡片，这是儿媳妇交代过的，他也不敢忘。老伴方富呢，到底还是闲不住，去给一家工厂看门了，包吃包住，每个月能挣1500，还放2天假。儿子把意思表达得很婉转，于大敏还是犯嘀咕了。且不说舍不得孙女，就是他舍得也不愿意把孩子交给亲家母。那个眼里只有钱的亲家母，他能教孩子什么呢？思来想去，于大敏就说了一句话：这事儿我得和你爸商量商量。 方志远挂断了电话，心里七上八下起来了。 周宁静从商场出来，一眼就看到了方志远，他问道：呵，怎么突然想起来去听音乐会了？ 客户送了我2张票。 非得今天吗？我还有事儿没忙完呢。 你都是经理了，就不用事事亲力亲为了吧？ 就是听音乐会啊。 你瞧你瞧，我好不容易献个殷勤你还不乐意了。 瞧见没，自己挖坑往里跳了吧，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。有话就直说，我可不想和你猜谜语啊。 那我说了你可不能生气啊。 你说呀。 嗯，这孩子的事儿吧，我跟我妈汇报过了。 你妈没同意？ 嗯，也不是没同意，就是吧，就是有点舍不得孩子。 明白了，这个周末我们回去一趟吧，我当面和他沟通。 对对对，我就是这个意思。 方志远，以后咱有话能不能直接说呀？我们是两口子，用不着绕那么大的弯子。 方志远一愣，我也不想这样啊。 那就想想我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说话间有几个商场的同事走了出来，周宁静马上挽住了方志远，露出微笑， 和那些同事们打着招呼。 方志远问道，那音乐会还去吗？ 去呀、啊、干嘛不去啊？周宁静说着，语气里透着一股自豪。一个同事笑着说， 周经理，要不都说你有个好老公呢，我家那个别说音乐会了，连电影都不陪我看。 另外一个同事补充道，人家那叫一夫有数。周宁静只是浅浅地笑着。 老爸买了些简单的生活用品，添置了几件衣服，拎着袋子回到了合租房。童安安好像不在，老爸回到了自己的房间，一边收拾一边想事。他不是个敏感的人，但是这些天发生的一切，离婚，徐子文的死，加上明航爸爸的淋巴癌，堆叠在他的胸口，闷得发慌。他不知道生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，就是觉得哪儿不对劲儿。他想大喊，想大哭，还想和海莉大吵一架，只是他们应该没有理由再争执了。对他来说，接踵而来的便是离婚的事情，如何向父母交代。在乡下务农的父母，他们是不会理解儿子为什么要离婚的，而且海莉还是他们托城里的亲戚介绍给老爸的。为了帮他们买婚房，老两口几乎拿出了全部的积蓄，而那点钱也只够盖个水电的。这笔钱老爸后来还是双倍的还给他们了，还不算平时补贴他们的。海莉对此并没有意见，如果说海莉有优点，大概就是这个了。 老八打开了房间里的电视，嘈杂的综艺节目看得他头疼，正想换台，房门外一阵噼里啪啦的响动，夹杂着高跟鞋走动的声音。老八开门，只见童安安摇头晃脑，摆着各种 pose，对着客厅里的穿衣镜一个劲儿的傻笑。老八吸吸鼻子，闻到了一股酒精的味道，看起来这女孩应该是喝多了。老八摇摇头，不想管闲事，便走进房间。等他回转身关上房门，童安安一下子冲了过来。 听众朋友，蒋离子创作的长篇小说《唐婚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演播：燕姬轩、艾宝良，责任编辑：徐北威，录音师：张笑音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我快忘了，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，你记 是一个夏天盛开如花。 87.6， 不厉害读书也不一定只会输，不是像 想要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，只想要你能清楚。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。你们明白吗？不是要放荡，只是要你看我不满的地方。嘟嘟嘟嘟嘟，老师想哭，好想哭，啪啪啪啪啪，老师背书我白痴。你只会说你要第一，我就快要发扬颠簸。不是每个人都会读书，会读书不厉害，读书也不一定就会输。不是想要说我会读书，不在乎我，只想要你能清楚。 时间的。